上脚步。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我是你的 DJ Mai。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有同学说呢，已经听到了这个假期啊，放假前的这个前奏曲的感觉了。其实每次收听我们的电台呢，听我们的节目都会找到一种非常轻松的假日感哈。主要是因为呢，你们的这个麦浪本麦对吧，这始终的保持一种度假的心态来跟大家呢分享好音乐。我们轻轻松松听音乐，你会发现音乐的独特魅力可以释放到最大的限度的光芒给你。在每个周期，我们呢都会集合上百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人、作曲人、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原选出真心创作好音乐。当然了，优质的好歌你千万不能错过。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在新浪微博，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帮我们助助力，点点赞，搜索话题 Listen 21。还记得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的习惯吗？进入我们的 Listen 21的微博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啊，或是呢像大家一样哈、啊，下载了听听 FM 来在聊天室里面呢冒泡，帮助大家加精一下。欢迎新朋友与新同学，为小薇，山外有山 Joy， 大家快点冲，跟我们一起聆听浪潮。16:13，我们稍稍把情绪放缓一点点哈。在中秋节的时候呢，除了我们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隆重呈现的我们的月光音乐会哈，同时呢，在2021大湾区的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上，王菲好久不见啊，也献唱了一首新歌，叫做《弯》哈。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新歌呢，更新，叫做《如愿》。国庆三部曲来喽。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岛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今日不见的我，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愿

你听过多少版本的这首《追梦人》？是罗大佑那个年代，凤飞飞，还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曾经看过的《雪山飞狐》？音乐的魅力，音乐的力量。 叫我达令达令达令达令，是不是红红？ 嘿， 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我的这几次话， 跟我一起冲浪。 我已经无法逃脱， 就在浪潮里。 真心怕你犯了错。 哎， 我达令达令达令达令，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坠入爱是漩涡，夜空已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逃脱，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想在宇宙里探索，未知的信息太多，你我从来不知说，还让我不要想太多，是不是太土，算不算太土，别再小小聪明拜托。关于丢脸飞车装坦然自若，想给个机会让你从头来过，不要把面对撕破，习惯你还会认错，我也把爱的过把答案猜错。I'm falling in love, yeah. I'm falling in love, yeah. 也算了尽了寂寞独自面对。I'm dreaming dreams like I'm happy with you. 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红红？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我都叫几次话。放过枪，别恐怖，我已经无法逃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咖喱。改变，不想为了我视而不见，看着就转变，一直都在变，他能应该放手让你去冒险。你不再需要谁给的温柔，没有人能把你占有，是不是保持距离才会让你有安全感，是不是全心投入才会让你有成就感，害怕顺其自然留有遗憾，去纵然散你的外表与我无关，无关就无关，去总有人散浪漫，成全比爱你更难，习惯就习惯，靠聚也靠散，谈悲欢谈不甘，不再拥有我的温暖。如果爱情可以一直演不会，又何必卑微一意都不会？如果爱情可以势均力敌，又何必决定与不说明？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红红花？你是我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我没加几次话。 Hello.

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苍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 欢迎你的聆听，欢迎你的回来。在16: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在北京最最钟爱的电台。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浪潮里的麦麦。这是来自李荣浩。耳朵对于唱作人来讲，耳朵太重要了，无论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是呢诠释出来，聆听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需要仔细的把耳朵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接下来呢，我们带来的这首新歌同样也是在这个周期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新歌，带我去很远地方。我们节目里推荐的每一首歌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听听看。 已经疲倦的梦想，活成夜晚的惆怅，有什么好感想，谁不向命运投降，渐行渐远的光亮就让它随波荡漾，回去的路遗忘，对自己原谅，任山风吹乱发，肆意吹走彷徨，让大雨抱我吧，冲冲我的脸庞，是时候放下了，要擦去泪眼汪汪，就带带我去个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年轻时一样躺在地上仰望。带我去个远地方，去他乡，插上翅膀，浪漫的月光，那去天湖的流淌。 下来，要他去泪眼汪汪，就带我流浪，带我去很远地方，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看成群的牛羊， 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新歌，黄霄云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歌词里面唱到了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儿时一样躺在你最最惬意的一个角落，无论是草坪上还是呢自己楼下的一个板凳上，仰望星空，那个儿时的你还记得吗？每个人都想留住的东西就是青春，在音乐当中，我们把青春留下吧。 天黑了，你在哪里等我？在孤单的琴房，或大雪的操场，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你抓一枚萤火，说想做太阳，在人海光着脚追风，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别怕别怕别怕，勇敢长大，你认得我吗？独一无二的那颗心啊，因为我有你的棱角和锋芒。 你心 等我对吗？ 有长进，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在限定团当中哦，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呢，还是源于节目当中的他。但是如今的有长进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很多首所谓可以让你入坑的非常优质的作品，这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我把他在今天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排在了刚刚那首新歌后面。我们都听到了里面所唱到的对青春的向往。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浪潮 Listen to One， 来没你世界更精彩，人来不如脸和放下一切才是自由。 You know、明天昨天的差别，心跳麻木的穿越，停泊也不能来源，你还惦念的那些，倘若别无所有，是你最后的拼凑。 Let go， 如果飞 Fly away， 不再追 Right away， 消失在你不舍的这个你不舍的世界里，拥有的一切都没拥有。喧闹的夜，闯进谁的喉咙？放肆的夜，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离别，不必回答。喧闹的夜，闯进谁的喉咙？放肆的夜，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离别，不必回答。撒娇让我发人手 24-7 的自我感动，你装不在一刻中感受，像个白痴等待着被拯救，镜面里呈现的今天分饰着腐烂的新鲜，亲爱的酒客和演员，我多么希望你们永远不再见面。 If I can I wish you You disappear， 把有的一缕千片片带在你身边。消失在你不舍的这个你不舍的世界里，拥有的一切都没拥有。喧闹的夜，冲进谁的喉咙？放肆的夜，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越长夜不眠，越长思离别，不必回答。喧闹的夜，冲进谁的喉咙？放肆的夜，和不光的就是夜的灯笼。 这首歌曲来自姚琛弟弟的《不必回答》，也是呢，在我们的9月21号中秋节的晚上，月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面呢，帅气亮相的姚琛，带来的创作，好听。16: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的浪潮 ，Listen to One。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啊！无论呢，我们今天呢是周三版的直播，明天。我们要有请韩立登场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一起来冲浪嘛啊，大家听到这个麦浪麦同学主持的浪潮呢，会形容是这个过山车版本，韩立同学上场的时候呢，带来的就是优雅的摩天轮版本，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记得在明天下午4点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 FM97.4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麦麦，我一直在浪潮里等你，让我们明天再见吧。 浪潮 Listen to One， All my friends are gone， I don't blame them， I guess I move on to the next